手却不容易，我的心百般纠缠不得已，为何来匆匆，为何去匆匆，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，愿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你拥有我永远深情，

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心愿，有多少？ 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还仰望握着你的手不放。